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们特别从台中来，希望聚会之后跟他们，大家可以跟他们有团契。经文是延续路加福音第七章，今天从第七章的十八节开始到三十五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教会圣经88页，新约88页，由我来读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医治好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够看见。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到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细软衣服的人，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裳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的。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所记着，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上帝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上帝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听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就以智慧为事。而以智慧为事，是由我们听到和行道，心里的顺服而显现出来的。求你叫我们在这里所宣讲所讲的话语有这样子的功效，也求你赐给我们那心智，乐意听你儿子话语的心智。因为唯有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启示我们圣经中的话语，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是奉他的名字祷告。今天的经文说，施洗约翰质疑耶稣的身份。在所有妇女所生的人之中，施洗约翰应该最有把握耶稣他是谁，毕竟他人生的目的就是指认耶稣，这人他居然也会怀疑。在某个最基本的意义上，或许只有施洗约翰那样的人才会真正的怀疑，因为你必须先相信，你才可能质疑我是否信对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施洗约翰他都怀疑，那么我们这些平信徒有疑惑也就不那么稀奇了。毕竟我们必须等到凭着眼见的那一日才可能全然不惑，没有疑惑。然而信徒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活在地上。施洗约翰也不例外，他也要凭着信心而活。 他的心中也就可能有所疑惑，因为施洗约翰的心不只有信心，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当主耶稣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施洗约翰他的想法，他心中就会产生疑问。十八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这些事就是延续十七节，这事的风声就传遍犹太和周边周围地方的事，就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和叫拿因寡妇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的事，当然也包括之前耶稣的名声传遍周围地方那些事情。约翰没有亲眼看见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因为路加之前就告诉我们，希律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还有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他就把施洗约翰收在监里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有更详细的记载这件事。施洗约翰因为责备希律王娶他兄弟之妻希罗底，最终被砍头。约翰叫了他的两个门徒来，两个门徒可能是要确保这两个人能够忠实的传递和接受讯息，就如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约翰他打发差遣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将要来的，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技术用词，特别指的就是百姓所指望的受膏者基督弥赛亚，也就是旧约先知多次预言要来的那一位。例如在以赛亚书，以赛亚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到来或者临到。哈巴谷写，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马拉基记录，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施洗约翰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会这样子问确实有点奇怪，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在他出生之前就有天使告诉他的父亲，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他爸爸撒加利亚对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他自己也说，他自己也曾经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这就是我曾经说，有一位要在我以后来，反而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他又做见证说，我曾经看见圣灵，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谁就是那受膏者。然后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就证明这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为受膏者弥赛亚基督耶稣施洗，他看见了就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主开路，如今他心中有疑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这个疑问，你注意一字不变的在经文中出现两次，特别凸显约翰内心有真实的疑惑。也许我认错人了，也许我给我施洗的对象是施洗错了，也许这个人耶稣我表弟他 不是上帝的羔羊，也不是上帝的儿子。或许我看错了，或许我没有看清楚，或许我没有看到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也听错了，我没有听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福音书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约翰关在希律的监狱里面多久，但是按照圣经里面的线索，我们大概合理的推测他关了大约刚好不到两年左右的时间。一个人关久了，也许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或许会怀疑自己的人生，何况再过不久，也许再不到一年，有人要把约翰的头砍下来放在一个盘子上。他的门徒们把耶稣所做的事都告诉约翰，所见的，所听到的。我想他们不仅报告耶稣他医治病人，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的事迹，也会转述耶稣他讲到的内容。所以耶稣他讲什么道？耶稣他讲以赛亚书，哎，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得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哦，这是主耶稣他在自己家乡拿撒勒的讲道，也是他公开对人宣称他自己的身份，就是我就是那先知以赛亚所预告的受膏者。说施洗约翰或许没有亲耳听到耶稣讲这篇道，但是他必然期待的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先知以赛亚所叙述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的，瞎眼看得见的，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所以施洗约翰他亲自为耶稣施洗，他必然对耶稣带有最高的期待。然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半年，一年，一年半，约翰会问被掳的有得到释放吗？以色列人有从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得到解放吗？受压制的有得到自由吗？约翰他自己有没有从希律的监禁下得到自由？没有。他会奇怪，他不会对耶稣行神迹奇事传福音有什么意见，但是基督所应许的释放和自由在哪里？所以约翰曾经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施洗也不配，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要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Well, 他会好奇，哦、oh, yes, 耶稣有圣灵，但是火在哪里？审判在哪里？如果没有，表示我们要等候别人。我看不到火，难不成你拿撒勒人耶稣，你不是要来的那一位？也就是说，施洗约翰并非不知道耶稣所行的事，也并非不知道他所讲的话，这一切耶稣所说的所做的本来应该印证耶稣的身份，但是对施洗约翰来说仍然不够，不足以排除他心中的疑惑。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按照施洗约翰的时间，没有按照施洗约翰的期待，没有按照施洗约翰的想法做要来的那一位施洗约翰认为他应该做的事。就连最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这耶稣他自己讲的，在母腹里就有圣灵感动的，领受上帝的晓谕，上帝的话语的，亲眼目睹，亲耳见证耶稣的约翰，他的心中也会有怀疑，因为他很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可能落入施洗约翰当时落入的光景或者陷阱。 就是按照自己当下的外在环境，凭着心中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判断主耶稣他的作为和他的身份。我们什么时候会落入这样子的陷阱？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容光焕发，事工发达的时候，没有人会质疑。在那个时候，每个人的信心都很坚定，因为一切都是按照我们的期待进行。人在顺遂的时候，信心总是极为大的，甚至大到可以跟从一个假基督或追随另外一个福音都无所谓，我都信，只要万事都为我效力。但是没有人期待苦难，虽然主耶稣他自己应许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也没有人指望受迫害，没有人渴慕贫穷、挨饿、挨哭有福，没有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想要得到癌症或被砍头。但就是在这种时光之下，在这样子的光景之下，我们的心中会疑惑，上帝怎么能够这样子对待我？耶稣真的能够拯救我吗？他是否在乎？他怎么能够夺去我的财富、我的自由、我的健康、我所爱的人、我的生命？我是否拜对了神明？如果弟兄姐妹你从来没有经历这一类信仰上的危机，你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先贤会说，得救的确据确实是恩典，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如果你心中有疑问，你也不要觉得太奇怪，好像是非常的事，毕竟就连施洗约翰都有疑问。要摆脱这种光景、这种怀疑的陷阱，你必须先逃离你自己，逃离自我。这对强调自我、高举自我经历、寻求自我价值的现代人来说是违背本性的事，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最基本却也是我们时常忘记的事。弟兄姐妹，你在你自我身上找不到解决方案，也得不着确据，顶多你只有自己的想法，而你的想法从来就没有办法救你，你反而必须逃离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期待、自己固有的意念，你的目光必须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中挪开，你必须有一个超越自我的、超越自己想法、自己经历的诠释架构，你才能够看清楚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包括认清耶稣的身份。这什么意思？高高丹是不是最近读很多属灵鸡汤的书？超越自我，逃离自我。施洗约翰他派两个门徒去见耶稣，但是他其实需要有两个见证人来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你注意经文怎么说，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够看见。所以这两个人他们见证耶稣所做的事，其实也是之前已经有门徒们有人去告诉施洗约翰那一些事，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你们去把所看见和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这样子吗？你们去，你们就说吧，去告诉约翰做见证，用你们的方式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你们的师父。 No， 不仅如此，耶稣还告诉那两个人要怎么样向约翰叙述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你不觉得耶稣在这里说的话很多余吗？这本来就是他们看见的事，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跟施洗约翰说。你听得出来耶稣在做什么？施洗约翰听得出来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引用经文描述他自己的作为。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以赛亚书29章，以赛亚书35章，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的黑暗中得以看见，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够歌唱，有泉水必有，在旷野必有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长大麻风的捷径，耶稣他说，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之中有许多长大麻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到捷径的。但如今你们看到，如今以色列之中有许多长大麻的得到捷径了，死人复活。以赛亚书26章，你的死人要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以赛亚书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耶稣他用经文提醒约翰，提醒他说，你知道我所做的事还不够，你必须有一个合宜的诠释架构来解读我所做的事，你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和期待来解释我的作为，你必须按照什么？上帝的话语来诠释我的工作和我的身份。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凭着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感受认识我，你必须读你的圣经，才能够有确据，我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我必解救，我必释放，因为圣经告诉你，就算你如今被囚禁，就算你将要被砍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的。施洗约翰，你若不要跌倒，就必须想起圣经怎么论说我。那两个人走了之后，耶稣赞许约翰，确认他的身份，他要众人明白约翰他到底是谁。是的，他会有疑惑，他会怀疑，他甚至会质疑耶稣的身份，因为他也是人，带你们去旷野看见的，绝非那心怀恶意、见风转舵、没有骨气、吹动的芦苇，也不是花拳绣腿、娇生惯养、在温室里宴乐度日的人。你们看到的是，那马可说穿着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的先知。而且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Why？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大过约翰的？因为他，唯有他是上帝指定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使者，所以他的身份的大小取决于耶稣他是谁。然而上帝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因为凡上帝国里的不仅是妇人所生的，更是上帝所生的。 上帝所生的比妇人所生的还大。老约翰之后会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啊，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的。或者你可以用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来解释为什么上帝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因为耶稣的到来时候成熟了，就表示上帝的国度临到了。在上帝国度里的人是因为信耶稣是上帝儿子是基督而来到进入上帝国度的人。在耶稣到来之前的旧先知，他们不管再怎么大，相较之下也不过，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话，都只不过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人。或者用彼得的话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查考，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或者用耶稣他自己的话，你们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到的却没有听见。 So 看见听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人，之后没有看见却信的人更也是有福的人。旧约的先知他们指向的是要来的那一位，然而我们信耶稣的人则得着要来的那一位。所以施洗约翰知道有一位要来，他甚至见证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是上帝的羔羊，是要背负世人的罪。但是就连约翰都没有看到要来的那一位，不仅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而且要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四十天后要在人面前升天。就这么来说，我们这些上帝国度里的人，我们这些凭着信心得着的人，我们凭着信心所得着的远过于约翰在世上所得着的。就此来说，我们比约翰还大。所以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上帝为义，但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所以约翰的洗是悔改使罪得赦免的洗。受约翰的洗的众百姓和税吏听见的话就称，直接翻译称上帝为义，这是人称上帝为义。因为罪人居然也能够悔改，也能够叫罪得赦免，因而进入上帝公义的国度。但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这些犹太人之中做老师的，最熟悉上帝律法的人，竟为了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就是以为自己明白上帝心意的人，反而废弃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他们悔改，使罪得赦免。他们废弃上帝的旨意，正因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悔改，也没有罪要得到赦免。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这些专业人士，这些专精上帝话语的人，竟为自己废了上帝的旨意？他们自以为义，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示，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意愿，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和期待。主耶稣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是这世代人的代表，因为他们正是拒绝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人，他们就是坐在街市的孩童， 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好，也不哭也不笑，则哭笑不得。或者你是会说，这些就是属灵上偏食的人，他们拒绝施洗约翰，也拒绝人子。他们说施洗约翰太刻苦己心了，他不吃也不喝，他不与人来往，他就是被鬼附身。他们又说人子又太会享乐了，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也就是说不是太圣洁，就是太世俗，没有什么对他们来说是够好的。其实他们就像现今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不是吗？我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其实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想法，只有自己。这样子的人不可能得着真正的耶稣，因为真正的耶稣总是不够好，总是不会符合你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人，他们所要的耶稣不会为罪死，因为他们不会认自己有罪。按照他们的看法，耶稣不能够要求我们与他一同死。依据他们的期许，耶稣必须为我们牺牲，好叫我们得到世上一切的祝福。他必须做我们的暖男耶稣。不论如何，圣经里面那个要求人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的耶稣，他们不接受，太严苛了。或者对强盗说，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的那一个耶稣，他们也会觉得太滥情了。所以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很有想法，你顶多得着一个符合你自己想法的耶稣，就是无法救你的耶稣。但是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智慧之子称智慧为义，意思就是智慧所生出的后世或解出的所产生的果效，会印证这智慧的真或者假。那些拒绝施洗约翰也拒绝耶稣人，就印证自己没有智慧，是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应该太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太有自己的想法的人，要不然就是无法信耶稣，要不然就是信了耶稣却无法有确据。有自己想法的人，你仔细想，定义上就是无法以基督的心为心，也无法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他只在乎自己的意念。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为何我们都像施洗约翰一样，需要有人来提醒我们啊 ，Come on， 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评估你自己，来评估你自己的信仰，来评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来评估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姐妹也和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领受上帝直接启示的这施洗约翰，他确认耶稣的方式是什么？最终不是哦，我确定 ，yes， 耶稣符合我的期待和我的想法，反而主耶稣他差派那两个人传福音给施洗约翰，以坚固他的信心，提醒他说，这就是我做的事，正如经文所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岂不也用同样的方式坚固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感受，不是我们的环境，也实在没有其他的方法。是的，若施洗约翰会怀疑，我们也就会经历信心的危机，我们会失去确据，我们心中会有疑惑，甚至会有极大的怀疑。但是我们的主有恩典，我们不是那些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信主耶稣却有软弱的人，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坚固我们和坚固他表哥施洗约翰的信心。他借着传福音的人 向我们述说他的作为和他的为人，正如经文里面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认识你的儿子，认你的儿子为基督，为你的儿子，又坚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你儿子身上，而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求你提醒我们，总是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你的儿子，必须透过你的道才能够确认道成了肉身。求你教我们明白，我们的想法不过就是我们的想法，但是你的意念长存，你儿子对我们的心意不变，我们是以他的心为心的人，这样我们就信他，我们就有确据。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就求主开启我们。